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。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收听玉文踢爆之说文解字。今集的主题是庄敬自强。庄敬自强这四个字的典故呢，就来自礼记的表记，君子庄敬日强。即是说呢，君子庄严持重，敬慎小心，就能够日渐笃实坚强。后来就只以庄重敬慎的态度呢，就自立自强，咁就叫做庄敬自强啦。1971年6月15日，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在国家安全会议发表文告，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的精神，勉励国人庄敬自强，处变不惊，慎谋能断，独立不朽，冲破横翼。蒋中正话：古人常言，天下之事在乎人为，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，遂自毁其壮志。国父更加超视我哋存在之根源，无不在于国家及其国民独立不朽之精神。又话：虽知国家之受损害，及时自能回复。若国家之行动为人所逼胁而不谋抗拒，则其立国之精神既失，虽有大利亦何以为。如果今日睇到某一啲国家短视近利，违反理性，蔑视正义，此言和平，而实在葬送和平嘅作为，如果我哋就为其所激怒，或者为其所沮丧，甚至为其所胁迫，而不能持其志，无报其气，咁就正系自毁其壮志。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，处变不惊，慎谋能断，坚持国家同埋国民独立不朽嘅精神，亦即系斗志而不斗气，咁就冇经不起嘅考验，冲不破嘅难关，亦都没有打不到嘅敌人。嗱，呢个就系话俾大家听，形势系客观嘅，成之在人；力量系主观嘅，操之在我嘅道理。1971年嘅10月25日，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。喺第二日，蒋中正总统发表《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》，第一段系咁讲嘅。第26届联合国大会违反宪章规定，通过阿尔巴尼亚等附匪国家之提案，牵引毛共匪帮窃取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中的席位。我们本勘察不两立的立场及维护宪章之尊严，已在该案支付表决之前宣布退出我国所参与缔造的联合国，同时声明对于本届大会所通过此项违反宪章规定的非法决议，中华民国政府与全中国人民绝不承认其有任何效力。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，台湾朝野和民众庄敬自强，处变不惊，更加得到海外侨胞的支持，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。中华民国台澎金马地区并非孤悬海上，而是在国际姑息逆流之下，慎谋能断，独立不朽，缔造经济奇迹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。 香港人今日面对共匪对香港的全方位控制，民主、法治、人权、自由不保，必须要有庄敬自强、处变不惊、慎谋能断、独立不挠的精神，才能够力挽狂澜，守护香港。多谢各位收睇收听本节目，下集再见。